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展览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夏金山艺术展。夏金山1923年出生于山东潍坊，16岁即师从著名画家郭渭渠先生研习丹青，善作花卉、山水与人物，而佛像绘画尤为体现个人的创作特色。这一次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夏金山书法绘画作品77幅，全面展示其艺术生涯成就。2018北京青年美术双年展暨激情冰雪青春冬奥主题创作展正在鸟巢文化中心举办。本届双年展系列活动包括冬奥展、双年展、全国青年美术艺术生态论坛和一系列艺术公益活动。双年展以青年美术创作者之眼关照改革开放40周年来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变化，用艺术作品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人民日益改善的美好生活。大潮起珠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共展出278件作品，其中有中国美协向全国征集反映改革开放题材的国画和油画作品100件，广州美院、广州画院、广东画院、广州雕塑院等单位承担78件作品的创作，另有广东省挑选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所创作的优秀作品100多件。嘉德艺术中心的《寻梦海底20000里深海之光》沉浸式艺术展是由日本艺术家村松亮太郎以及其创意艺术团队打造的一场沉浸式展览。当观众进入展厅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神秘的海底隧道，海洋的浅表生物、中间层的生物和深海生物依次呈现在面前，与参观者一同漫游。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江口沉银四川彭川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共展出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各类发掘文物500多件。再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本周四电影《彗星来的那一夜》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个故事从8个朋友的餐会开始，在一场大停电之后，所有人的关系甚至世界的秩序都有了惊人的改变，融合科幻、悬疑以及室内心理剧等各种类型元素。电视剧《爱情进化论》本周四将在东方卫视、浙江卫视开播。这部剧讲述了以朋友身份互相陪伴多年的艾若曼与路飞，在经历了一次情感的历练之后，逐渐懂得了爱情和友情的真正含义，最终实现自我成长，寻找到真爱的故事。本周四，江苏卫视将播出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这部剧中，杨紫扮演了古灵精怪的少女锦觅，邓伦扮演了叱咤天界的战神旭峰。这是两人继《欢乐颂2》之后的再次合作，演绎出一个三世轮回的爱情故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不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赚款。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 点点滴滴， 有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哎呦我还真没数，明儿就是八月一号了， 还有一个月的暑假，孩子们又该上学了。 哦、行，我搭档就是这么未雨绸缪啊，什么事儿都想在前头，是一个特别暖的暖男。 最近有一个大学生题材的戏你看了吗？叫合伙人。 我看了 啊，在中国拍的合伙人是一个电视剧。 哦， 说的是三个大学生，他们也是同学，在学校里面一起拼搏，然后出了校门一起奋斗的故事。 嗯，我觉得大学时代真是美好啊。 嗯， 我们今天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 是 互动话题是这样的，就是上学的时候那些你现在想起来让你脸红的话，就上学的时候说的，比如说你吹过的牛啊， 吹过的牛，发过的誓， 许下的愿， 海誓山盟，现在都不愿意提，听都不愿意听。 哎，你要这么说，人家愿意和咱分享吗？ 愿意吗？反正咱也匿名，好不好？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文艺广播这六个字，跟我们说一说。 大等，为了表达你的诚意，我觉得你先应该脸红一下， 抛砖引玉是吧？ 啊，你不一定抛出的是砖。 我上大学没什么才，我都不用吹牛。 许下的愿 没许过什么愿，我觉得生活已经很美好了。 你看你老说这个吧，这不接地气的话。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啊！ 我上大学许过的愿就是我要去五星级酒店吃一次自助。 啊，这就是大学许下的愿。 嗯、 那你现在想起这个愿望，你并没有脸红啊，你没有符合这个互动话题后半部分的这个要求。现在想起来脸红，哎呀，觉得好丑，我那时候怎么那么傻呢？这种感觉的，有没有？ 有。 来说一个，说十个。 我那天替米夏表白来着，我在一个男生面前。 你是替我表白啊？ 我说你好，有个人喜欢你，你知道吗？ 你现在想起这事儿特脸红是吗？我都不记得这事儿了 啊。 但是那男生就跪下了吧？ 对，我替一个男生表白了。问问大家有没有干过这事儿哈、啊？其实青春岁月嘛哈，青春无悔嘛。我们今天要说的这电视剧呢，也是说的是三个年轻人哈，主要是成长和创业的故事。三个人分别叫古冬青、霍志远和王子，分别由朱亚文、郑元畅和李佳航饰演。 这李佳航原来演过一个这个，哎，那电视剧叫什么？《外科风云》，我还挺喜欢他的。 姓张吧，是吧？那角色。 他那里叫陈少聪 啊，姓陈。 嗯， 朱亚文大家很喜欢是吧？还有郑元畅也看过他演的那个偶像剧 啊。 他们仨在一起呢，就是演这么一个题材啊，创业题材的戏还比较新颖。为什么呢？因为最近这种，不管是反映古代经商创业的，还是现代这种，比如说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啊，经历过这种时代浪潮的戏还挺多的，但是反映这种比如说80后创业的还不是很多，所以希望这个戏能够给我们开启一番新的空间吧。 就这样的戏其实大家看起来啊，如果它的结构特别合理，演得也好的话，你是会追下去的。比如以前我们看过的《乔家大院》《大染房》《鸡毛飞上天》，包括去年特别火的《那年花开月正圆》，都是这个题材的。 嗯， 我后来觉得《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个题目起得太好了，我一开始还想怎么弄这么老长啊，后来知道哦，他其实在说对《那年花开月正圆》，就人生若只如初见，是这个意思的。那年是圆的，后来那年再也没有出现过。 是这意思。 那你说这电视剧《合伙人》有什么寓意没有？ 这个就很直白了，跟伪装者呀什么都一个系列的，就是 关键是前面有一电影叫中国合伙人了，已经有这个合伙人了是吧， 他觉得叫中国合伙人不合适，再冠一更大的帽子更不合适，所以就叫合伙人吧， 很多人都会对比是吧，你有一电影在前面了，你是翻拍啊还是改编呢、啊、还是说重新又创作了一个呀，我们现在来看呢似乎跟那个电影不太一样，比如说这第二集啊有一情节， 嗯， 这情节呢就是三个男生他们要去搞一场迎新晚会，那么主角呢其实是大三的霍志远，还有另外两个人物，一个是女主角叫心情，另外还有一个男生叫张敖，他们仨一起主持。这个张敖啊是嫉妒这霍志远、 嗯、 给他挖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仨一起主持，这词儿是张敖写，临场张敖给改词儿了，然后这个大一的新生呢古东青就鼓励他说你不用背，你随意发挥就好，果然上台之后呢忘词儿，但是果然他又开始临场发挥，效果非常之棒。 嗯 啊，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录音。 打开黎明的窗，让心灵不再被尘封，去窗外追逐无边的梦想，成长的风帆吹动年少的轻狂，去寻找青春的曙光。 晨曦如果能折射心灵的模样，那么我需要一双翅膀，一颗期待飞翔的心，在蓝天白云中摇曳我年轻的梦想。 少年时代壮志飞扬，飘动了青春，期待金秋的羔羊，当收获的季节远走，那丰盛的硕果已装满我成长的行囊。 究竟是谁将创造我们的未来， 犹如雕刻家将石头刻成雕像， 那么又是谁为我们播下希望的种子， 犹如春风温润大地孕育茁壮。 当我们第一次学会走路，就是这片坚实的土地将我们托起。 当我们第一次渴望梦想，就是这片蔚蓝的天空让我们飞翔。 现在我们的青春正在抽枝发芽，我看向远方，绽放着蔚蓝色的光芒。 我是心情。 我是张敖。 我是霍志远。 南江大学迎新生歌舞晚会 正式开始。 太美了。志远，刚才那词是你临场发挥的吗？ 是 啊。你太牛了，我都有被你感动到，你知道吗？我刚开始进南江的时候就是那样的心情，我看见了远方 蔚蓝色的光芒。 你刚进大学的时候看见远方蔚蓝色的光芒了吗？ 没看见。 看见远方的食堂了吗？ 闪光闪光闪光啊，这个没看见。哎，你那时候上大学是不是就是底试是主持人啊，经常报幕什么的？ 那哪能轮得上我呀。 啊，轮不上您呢。 我是负责后勤道具的。 哎呀，那我现在和你搭档，你说我这冤不冤呢？啊， 是吧？ 啊， 你看我 这和父亲和 后勤办主任是吧在一起工作。 哎呀， 哎，大家听这台词儿有没有什么共鸣啊？是不是那会儿上大学都是这么说的呀？特别空洞是吧？听完之后不知道说啥， 基本都是鸡汤文啊，没有说具体的事儿。就上学的时候我们要是说这样的话，老师就会说能不能说人话， 对吧， 是吧、 哎、嗯。但是你说这个戏里安排这么角色，就是临场给搭档把词儿给改了，这种情况这只能戏里有。 对，我觉得 很难出现， 好像日常生活中包括上大学的时候好像没出现这事儿，就说这学生这同学坏成这样，好像没有， 是吧？ 后勤的你觉得呢？啊， 我不负责内容创作。 主要我干体力活儿。 我够不了那么核心。 哎，你有没有过忘词儿的经历啊？ 有啊。 啊、嗯、然后呢？ 有过忘词儿的经历，但是我不断档。 你不断档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会中间空两三秒。 啊、 嗯。哎，就忘词儿就忘词儿，下面一句接着来。 哦。 就行了。 哎，我有一次出现过比较严重的忘词儿，上大学的时候。 嗯。 站在台上。当时那个灯光。 你看你是属于台上的人。 是不是？ 我也是，就临时扫了一下台，然后灯光一打，我突然发现啊，这底下什么都看不见，然后就几乎大脑一片空白，就在上面就忘词了。哎呀，好糗啊！当时 底下怎么说？ 我都没有看到底下，后就来就没有然后了。嗯， 那这是你最让你脸红的一句话吗？ 也不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小时候方位感不是很强，你知道吧？就是对于时间的方位感也不是很强。但是这不是上大学的时候发生，很小的时候发生的。我记得我去我姥姥家，有一个很远房的一个舅舅问我，你是哪天来的呀？我想说我是昨天的昨天来的，可当时我分不清前还是后，所以我不知道前天和后天的概念，所以我就说了一句我是后天来的，然后就因为这事儿，哎呦，求了好几年。 那后天谁上节目？ 后天啊，好像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主持人。 哎呀，今天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啊，就是那些在上大学的时候你说过的现在听起来让你脸红的话。这位朋友名字叫跟过去说再见，他说还真没有，因为我脸皮太厚根本红不出来。哎，你这心态太好了是吧，走四方哪都不怵。 我觉得如果现在想起来还脸红，这事儿可能还没过去，或者说我们还年轻，现在想起来就一笑会儿。哎，这个是 有没有特别糗的事儿？ 特别糗的事儿哈， 嗯， 和你分享 啊，跟我们分享分享呗，是吧？现在脸红，我们再说回这戏吧。这戏叫《合伙人》，前面呢都是说他们在大学里的生活啊。按照这个戏里的交代呢，应该是02年的事儿。但是我看他们的穿着呀，包括里面的一句话，什么"不要迷恋歌，歌只是个传说"，好像不是02年开始流行的。 嗯， 我记得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啊，前那么五六年开始流行的。所以有一种不像是02年的背景，相反中国合伙人它里面就很注意这些时代的背景。 嗯， 是吧？比如说 就整个服化道都是那个时代的，定位很精准。 对，包括路边的一些场景。 嗯， 啊， 代入感就会相对比较 强，这个呢稍微差一点点。对，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他们还不够土 啊。不够土啊。 啊，02年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的照片什么的啊，还是有点土的。 你那时候穿什么裤子呀？ 那时候啊，我记得我 穿什么鞋。 我记得我当时去参加那个广播学院复试的时候， 嗯， 我妈给我买了一件 什么？她欲言又止，然后嘴唇抖动。 我妈 阿姨给您买了一件虎皮大肠。 我妈给我买了一件运动裤。 运动裤， 运动裤。现在现在走进会场的是中国代表团。 那你应该去体大呀。 还好我没穿啊。哎呀，哎，现在想起来都脸红啊。 哎，那怎么给你买个运动裤呢？ 还是我看上的呗。 主持体育节目。先来个翻腾三周半啊。 好，再说回这个，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我总觉得他们还够比较洋气，不是特别土。其实你看，你要看你原来的照片， 因为咱们离2001年太近了，所以你会觉得它不对。嗯，那反过来咱要30年之后再看这剧，你可能就分不太清楚。 就分不清了， 哎， 是吧？ 它是不是这个跳了什么的。 是， 嗯， 而且说在这个戏里面流行一个叫表白日，你们上大学流行这个吗？ 没流行。但是 七几年不流行啊， 你那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不太流行了。就是比如说那时候过一个什么浪漫的节呀，或者是新年的时候，是会比如说喜欢他就去表白嘛。 这位朋友异次元，他说上初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女生，给她剪心形纸片，上面什么都没写，就剪了一个心形的纸片，现在想起来特别糗。那后来女生看了之后作何感想啊？ 对，异次元，你都没数个名儿什么的，弄一心形纸片给人家了。 嗯，哎，你们同学有没有干过这事儿？剪一心形纸片，然后数上别的人的名字。 那不就你干的事儿吗？经常替人家表白，是不是？ 错点鸳鸯谱是吧？ 嗯。 好，我们来看看这戏里有一片段，就是有一天呢，这个霍志远、王子和马小倩在食堂吃饭，突然来一男的，对霍志远要说几句话，我们来听一下。 你好，霍志远。 你好。你是谁啊？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我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你们也可以叫我 Englishman。 Englishman， 你有什么事吗？ 霍志远， 有一句话在我心里藏了两年多了，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今天我放弃一切，我要把它说出来。自从我来到学校，我的视线就没有离开过你。请你不要打断我。 不要激动。 你在学校我都一直关注着你， 但是今天我不要再沉默了，我要对你说出我的真心话，否则我对不起我的青春。 那你要说什么？ 请你离马小倩远一点。啊，马小倩，我喜欢你。 哎，你有病吧？我告诉你这不可能。 我就知道。啊， 吓死我了。 上大学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表白吗？ 有啊，在楼底下点蜡烛什么的， 弹吉他 啊，有唱歌的， 然后被泼了水，被保安带走了，被110带走了。 你不要把你那些沉痛的往事都往我们身上安好吗？你有过这种经历吧？ 我有过围观的经历。我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经历。 是吧？你也你表白了之后怎么被人催的？ 我需要。有一次节目里说过这句话吧？是吧？ 我不记得了。 咱们需要表白吗？ 什么叫咱们需要表白吗？ 咱们需要对别人表白吗？ 你太自信了。 你要有这个自信呢。你看这戏里王子就是这角色。 哎，他是有自己，其实心里是有一点问题的。 一会儿我们剖析一下。 你看他不顾左右而言他，他没有说啊。 是来了一个姑娘，是吧？这个姑娘是舞蹈队的队长。这姑娘是那种敢爱敢恨的人，但是她就偏偏喜欢上了特别风流倜傥又有才华的王子。这名字也叫 王子，就是李佳航演的那个。 对，在篮球场的表白啊。但是呢，在他表白之前，刚有一女生给他送了一份情书和一堆巧克力啊。我们来听听这位女生的表白。 假如你在沙漠中行走，干渴让你无法前行的时候，我愿做一泓清泉，流淌在你的身边。 王子，有人向你表白了吗？ 你吃巧克力吗？ 看来我是来晚了呀。 没来晚，你要想跟我表白啊，送什么东西啊，我还是接受的。 我今天晚上过来是找你帮个忙。 什么忙？哎，接着好啊，大忙我帮不了，小忙我帮不好。 这件事儿你没问题， 你先说吧。 咱俩谈恋爱吧。 我去，你这不是找我帮忙啊，你这占我便宜啊。 你少臭美啊，我也想过了，咱俩呢都是学校的风云人物，落到谁手里边都是吃亏，还不如我们两个在一起。一呢断了那些遮羞者的念想，二呢也免去他们的相思之苦，同时呢还省去了我们两个每天被遮羞者而骚扰。我也想了好几天了，最重要的是天学校吧也没有哪个男生能配得上我样子啊。 合着你这么说还是我高攀你。哎，你怎么今天精神这么不正常，是不是吃错药了？ 他正好都跟心情表白了，你就不能主动点啊？ 我又不喜欢心情，我表白什么？ 我喜欢你。 行，我给你个机会，只要你能投中一个三分球，我就答应跟你表白，只有一次机会哟。我告诉你啊，我喜欢运动型的女孩，只有运动气质的女孩才最吸引我。我喜欢的是那种浑身

包一天的书皮儿不难 啊， 包一学期的书皮儿也不难， 难的是 包三年你还没忘。 不是，我念您这条微信的时候就老想着包子是怎么回事了啊。 哎呀，我老想到的是什么呢 啊， 就是首先闹铃响，五点就响了。哎呀妈妈，我今儿不吃饭了啊，我走了。孩子你慢点啊，啊走了啊，骑车啊到学校了，一个人没来，然后默默地走到那个女生的跟前的那个不是课桌的跟前， 嗯， 然后呢把她那书掏出来。 哪呀，团吧啦。不是，呆呆小熊啊， 对，报数 我多说一句，我觉得你隐藏了你自己早恋的这个事实。大学的时候谁还包书皮儿？我觉得这事儿应该高中啊或者初中的时候，这个80后啊容易干这事儿，你觉得呢？ 对，大学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没怎么看书，更别说包书皮儿了。 他这种上课都不带书是吧？ 高中 大学也没有固定的同桌了， 我觉得我连高中都不怎么包书皮儿了。 是吧， 也就小学包书皮儿。 哦，那你要是按呆呆这么来，你小学就更早了是吧？不过呆呆这现在想起来觉得还是自愿的，很甜蜜。 但我记得好像小学的时候确实有那种，比如我对你有好感，我会送几个书皮儿给你，就是外头买的那种书皮儿。 哦，是吧， 对， 人家有钱可以买书皮儿，啊， 都是饭钱省下来的， 怪不得身材这么好呢。呆呆你这属于暗恋。 嗯， 啊， 那后来他知不知道呢？ 就是一般都不知道是吧，这对方不知道，没有告诉他咱单方面的喜欢人家。我也干过这事儿。 Raven 不，啊，你干过，先别说 Raven 啊， 你给人打毛衣啊还是给人包书皮儿啊？ 你打了一麻袋， 啊，打了一个麻袋，你是要谋杀呀你啊？不是， 没有， 哎， 啊， 但是刚才这个女生她，你想每一次开学了这个书皮儿都是崭新的，她难道没 问问吗？ 起过疑心吗？ 不是，就是说，哎，谁对我这么好啊？是不是？ 还是他一直都以为发的书就是带书皮的呢？ 啊，老师也包好了， 啊， 这心太大了，这女生不至于啊， 不至于是吧， 啊？ 肯定有感觉。 来，你说说这国安球迷这个， 嗯，啊 ，Raven 是吧， 啊？ 你刚才说 你有感情的朗读一下。 大二和女朋友自习，晚自习到了10点。 你能不能好好断句啊？啊，好，重新来。 大二和女友晚自习到了10点，我说。要不我们别回去了吧？ 你好好读啊！ 别回去了吧？ 啊，哦，我搭档已经入戏了。 他答应了， 哦，女朋友答应了， 他答应了。 然后呢？ 我们在图书馆画了一夜画， 画了一夜图。我估计可能是学理科的，是吗？ 那是我第一次无故的夜不归宿， 而且是带引号的啊！ 嗯， 这多浪漫呢！ 哎呀， 画了一宿蓝图啊，我们未来有多么幸福，挺好玩。 好啊，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电视剧啊，《合伙人》。当然，前面的是他们这种感情的一些片段啊，包括友情，包括爱情。再到后来，应该就是要进入到创业的内容了。这个古冬青比他们小几届啊，用猛和猛来形容是特别贴切。猛呢是猛男的猛，萌是萌萌哒的萌，还有一个萌呢是懵懂的萌。 啊，好，猛男的猛，嗯， 对，因为他 猛男，你快点， 他是他们三个人最能打的，你知道吧？ 嗯，哦， 又是那种愣头青一个，啥也不懂，该说什么不知道的那种。 就他来自农村是吧？ 对对，就在当时他的老家可能没有那么发达嘛， 嗯， 所以有一些这个跟他们融入不了，但是呢他这种性格也非常的鲜明，仗义耿直憨厚质朴，所以说呢很快就交到两个好兄弟。那么刚才说的那个王子呢，他其实是情商比较高的一个人， 嗯， 他比较重友情，就是属于张罗型的那种是吧，大家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他负责给大家粘合， 嗯， 是这么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 team 里其实要有不同的角色分工， 对， 不能所有的人都是 leader 啊，那也干不成事儿。就像唐僧取经敌有一沙僧你知道吗？ 嗯，霍志远呢他是那种学霸型的，然后智商很高，又有很多的这种想法，很有商业头脑，所以他就是创业路上的那种所谓先驱者，就这么一个角色。当然这三个人在一起肯定也会有一些问题在里面，我们边看边聊啊。 嗯， 但是就是这个戏能拍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还不好说，因为目前来说呢，就是这种互联网创业浪潮也是比较高涨的， 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创业者的故事。 嗯， 但是这个戏呢，最后是真的是走入偶像剧的那种路线，还是像电影那样，或者说像其他的那种反映大家创业的那种戏一样，能够直指创业者的内心，能够把他们的分歧，把他们的这种性格上的矛盾放大，最后再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给他圆了？ 大亮，你这期望太高了。还直指你的内心，嗯、 就是 不大容易。 我不希望看到这部戏是一个很圆满的，就每个人都好像有很圆满的结局、 哦、 没有。 你喜欢悲剧，这是对的，悲剧更有力量。 你看电影就是嘛，那个谁，就俞敏洪那原型，他喜欢那个女孩，最终不是也没有在他的身边吗？ 嗯， 是不是？ 嗯， 你我觉得应该是要拍出真实的这种社会的样子。有一个人他跟我说，他们俩创业。最后呢谁都想当老大， 嗯， 最后都没成，他们也是同学。 哦、 就是人是会变的，在这个戏里面我希望看到人性之变。 是你也变了。嗯， 好， 嗯， 那这事儿先说到这儿。 是，这是我们这线上一直有一个漂亮的这个妹妹啊、在等着，滕女士。 我们接下来呢要说另外一部戏了、这个戏跨度就比较远了， 那咱得往回穿啊， 穿到清朝去了。 穿到清朝， 嗯， 最近、有一个网剧啊，叫《延禧攻略》。哎，这个剧呢，现在是在爱奇艺全网独播，7月19号开始的，现在已经播出了20集。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这个我们导播间里有一小女孩正在看啊，这个看得津津有味。现在我们连线这个电话那头的 滕小姐， 滕女士啊。这个他也看了， 嗯， 看完之后啊感想不少。 是的，我们听听他的感受啊。这个戏呢也有很多的著名演员，比如说有佘诗曼呀、比如说有秦岚呀，是吧，还有聂远呀等等。 嗯，吴谨言是女主啊。 好，那我们连线一下。 滕兵你好。 喂， 滕女士你好。 在线吗？ 来，我找一个相对安静一点的点哈。 啊，你找一个安静一点的点哈。好，那这个戏现在播了20集了，你是每天都追吗？ 啊，对的。 啊、 看得津津有味是吧？ 对对 对, 对。 你是从第一集开始的吗？ 是从第一集开始看的、 啊、 而且我是这样，我追剧是不喜欢先看介绍，先看大家的点评。 哦， 我是希望就是凭自己的直觉去感受这部剧，可能会更加客观一些吧。 哦， 然后我就从第一集开始认真真的看。 哇，就是从首播开始看到现在啊，真不容易。 哎，是是是。 然后看完有什么感受啊？ 我觉得这个剧从一开始，它那个就是剧前面播的那个，那叫什么？那叫什么片头啊？我就觉得挺吸引我的，因为一般咱们看的那个电视剧片头都是把那个中间的花絮剪吧剪吧就放在前面了。那我觉得自己就是专门做。 嗯，信号还是不是很稳定， 网速不太好、 哦、 我们调一下吧，调到这个普通模式，别用蓝光了。 哎，咱们标清吧。 您继续。 啊， 啊，现在能听清吗？ 啊， 可以了。 好、 哦、好的。 嗯， 就是我刚才就是说这个剧的片头就很吸引我，它不是把一些花的堆砌，它呢是把那个就是专门做的，就是那个天的这个画面就很唯美，就一下就吸引你，像这个水墨画一样。 片头很唯美， 制作相对比较精良。 哎哎， 嗯， 对对对。然后整部剧呢，我从第一集其实开始看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一个杨三姐告状式的剧情。 嗯，结果呢？ 因为他一开始就是替姐去红嘛，后来看到后面几集，我觉得哎，他可能就像一个侦探的一个侦破小说吧，因为他确实有很多这个破案的悬疑剧。 嗯， 再往后看我才明白，哦，原来它是宫斗剧哈，确实是，它就是这个情节安排的特别紧凑，然后呢，让你感觉就是说，真的是一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注水的成分都没有。前几集我是这样感觉哈。嗯，然后呢，这个演员呢，就是其实我看剧倒不喜欢演找一些就是特别大牌的演员，比如说就大家特别熟悉的，因为你总觉得他演的就是他自己。 嗯， 比如说你要演。周迅吧，你就觉得哎，那是周迅，那不是他演的一个角色。 嗯， 比如说要是谁黄晓明，你觉得哎，他就是黄晓明。我倒觉得这个其实新演员，你就会全身心的就觉得他在演戏中的那个角色，你就不会管这个演员是谁谁谁。 啊、哦，那你觉得这个演员魏璎珞演的怎么样啊？ 嗯，这个90出生的 们这个小女孩跳舞几年吧。 嗯，对。 我几以前真的没有看过她的剧，她可能在演电视剧也都是一些配角。然后我觉得她其实长得不好看啊，不是按颜值来这个吸引大家的。但是这个小女生演戏演得真的很好，而且我觉得导演特别会选角色，她非常适合这个角色，这个演员就是魏璎珞这个角色非常适合她。她长得不是那种小甜甜的小女生，她的五官呢很，怎么说呢，一看就是很犀利的那种女孩子， 嗯， 就是敢做敢当，然后有爱有恨，非常非常的特色鲜明，非常适合魏璎珞这个角色。而且她开始这个脸上就是因为带着复仇的心理嘛， 嗯， 脸上没有小女生的那种娇羞，也没有那种就是梨花带笑，她满脸的就是那种像男孩子似的那种英朗之气。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演员选的也特别好。 哎呀，在这个你的眼里和口中，我怎么感觉好像我们收了广告费一样呢？太正面了啊！ 王女士，请问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啊？ 对呀、 啊，没有，我不认识，我才刚刚记住她叫吴谨言，不知道在叫什么。 嗯，那这个戏有没有一些你认为还可以改进的地方？ 确实有。看到后面，我觉得可能里面还有一些确实不是。就是跟怎么说呢，就是史实的人物确实有些差距的，因为他毕竟剧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自己的想象或者说一些传说在里面吧。我觉得他要是复原历史的话呢，可能也就没人爱看了，但是也千万别就是自己臆想的东西太多，那样的话就有点感觉离谱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这点挺难拿捏的，希望这部剧后面这一点能把它拿捏到位吧。 嗯，好，希望你的希望成为现实啊。希望你 还会继续追下去吧。 谢谢。 嗯，好， 好，不客气啊。 再见，再见，唐女士，拜拜， 拜拜。 刚才说了说这个新人啊，叫吴谨言。嗯，她这个颜值确实是和一般漂亮，我们今天说特好看那种女演员不大一样，是稍微比较冷的那种。嗯， 我看她的样子，我就觉得，她可能都没有90斤吧。 也有可能 太娇小了，是吧？ 你看的是整体，我看的是脸。 对啊，我就感觉，反正演个宫女，目前这个形象各方面还是挺搭的。但如果要再往后演的话，她这种气质和状态怎么来适应角色，不好说。 你觉得那个紫禁城里过去的那些妃子呀、皇后，都真的艳若桃李吗？反正挺好看的，但我觉得也不是咱今天的审美说特别好看。你去看看那些画像，长得都是细眉细眼的，就他其实挺像的，除了这脸稍微有点尖之外啊，我觉得别的相对还挺吻合的。 因为他最后呢是这个被追封为这个皇后嘛，是吧？他演的是令妃嘛，叫魏佳氏，是这意思吧？ 嗯， 是吧？那么他最后还是成为皇后了嘛？ 对， 他有没有那 种嘉庆是他生的 皇后的那种气势出来？ 这个东西水涨船高。 就是有人说，就是不同的戏，比如《还珠格格》也好，还有这个可能要播的《如懿传》也好，还有《甄嬛传》也好，这个不同的皇后好像这感觉不太一样。同样一个人啊，就好比他们都是追踪历史上的某一个皇后，不太一样。 当然，因为你这个剧里展现的人物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里头的皇后，她是一个恶皇后。 你看，就是在《还珠格格》里表现的并不友好的这个甄嬛，到现在呢成了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了，是吧？每天不厌其烦的操着皇帝的身体和后宫的平静。那么这位慈眉善目的太后，在这个铁齿铜牙纪晓岚里面认了小月格格当干女儿，同时呢还随时为纪晓岚充当这救星的角色，就是同一个人。你要把不同的戏的情节做一些对比的话，你会有点混乱。 对，就是为角色服务，为剧情服务嘛。需要你是恶的，还是需要你是善的？需要你是美的，还是需要你是丑的？都不一样啊。 对，还有就是佘诗曼演的是第二任皇后嘛，就是那个窝拉那拉氏。 嗯， 她的母亲是《还珠格格》里面皇后的饰演者戴春荣。所以你觉得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这种安排，巧合也好，或者是特意而为之也好。 对，我看电视剧倒不会说这个角色在那个电视剧里他是谁，往往不会这么去对比。 对，我也不会。 不会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会吗？ 因为你拎不清。 因为我记性不好。但是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位